欢迎到我卡州报，我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6年1月19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本周最大新闻，曼联赢咗曼城，成个 Facebook 打到成个钟雨洞咁样，一阵腥臭味，顶个肺！我谂再打下个礼拜啊。 啊，真系我 有呢单新闻一定要讲啊！屌你老尾，去咗 Facebook， 哇，班友打飞机打到咧，你班友唔想打精进人亡啊？ 系得啦，系都系咁啊！你失利俾人赢啊，俾人赢开心一次啦吓，咁啊，咁啊，我呢边就嚟到赤板，依然都系赤板，不过系 福哥， 福哥嗰个由韩国直接踩到落嚟。好，咁啊， 有机会讲下你啲对白战鬼之类啦。 我一定会讲，放心。但系我仲未执完啲相，所以迟啲先啦。咁啊，好啦，咁啊， 好啦， 正经新闻啦， 讲下新作先。哇，真系估唔到有新作， 装甲骑兵。 装入骑兵，灰色的魔女，压井手执道。装入骑兵有新作已经够惊人噶啦，压井手仲拍动画，我觉得更惊人。佢老人家， 哦咁点都叫新西50周年纪念作，你揾个有名嘅去帮佢搞，即系请得佢出声都唔系好难嘅事嘅啫。 第二套作品、哦， 新 wise， 但系 装入骑兵、哦。 但系装入嚟，的确好惊人啊！真系都几洗下噶。 系啊，跟住仲要揾埋 Production IG 一齐合作、啊。呢个咁嘅阵容，期待做满点去到。 啊，真系但系唔系费事捉回头啦，真系我有少少不安咯，真系咁大堆头，到时镬咗嗰啲会好卵大镬噶。 对于我呢、你唔好理压井手啲人，啲人话好闷，但系我中意压井手嘅，闷还闷，但我中意佢啲嘢嘅。 哦，咁 我提起真系叫做。你究竟会拍到呢个21世纪？究竟你用而家嘅CG 技术拍到咩出嚟呢？就真系好期待啦！ 尤其是机人，其实的确系几受 CG 技术嘅大挟嘅，即系用现在嘅 3D 动画去做出嚟，系会靓过当年，即系喐得过当年好多啦。系咪靓过就见仁见智啦吓，即系费事俾啲老鬼屌。 虽然我究竟有几多人睇过有而家有仲有几多人系？睇个装甲骑兵系个问题。 妖，佢50周年纪念，肯定系要俾啲老鬼睇噶啦咧。你啲新人睇唔睇关佢领事咩？ 咁啊系。好啦，咁讲完一啲咧，就讲下啲 漫画消息。 暂时有段时间冇得睇啦。 嗯。 咁咧，孤独摇滚作者就话因为病养，咁咧，医生叫佢暂时冇画漫画啦，休息一下啦。 咁啊，好正常嘅事啊。漫画家呢个消耗生命嘅嘢嚟嘅，咁你冇睇佢系月刊连载，但系。作手少啊嘛，其实都个工作量都唔会少好多噶咋。 月刊一个月28，我唔知佢几页啦。如果要20几页，其实同周刊唔会差太远嘅。 一个月廿几页，你真系会俾人焚噶。虽然你有可能，但系通常都30-40页噶月刊嘅话，所以唔少。其实佢嘅工作量，尤其是佢应该系冇请助手，唔肯定啊。但系总之唔系成 team 人啦。 月刊通常唔请助手嘅、因为就周刊一个礼拜要画20页嘅话，咁一定要请助手，但系。月刊嘅话咧，好多漫画家，即系例如我所知道嘅好几个月刊漫画家嚟话，上山道郎啲咧，系用 CG 用电脑搞，唔请助手，自己搞唔晒噶，悭翻一笔之余，亦都工作佢工作唔大啊嘛，你因为佢计条数一画一页左右啫嘛，请佢助手啫，大佬条数为唔到本。 成本系一个问题啦，仲有我哋副监嗰时都成日讲啦，即系佢系好执着于自己要完成噶嘛。即系，其实都系类似嘅情况，就系、是、对于呢啲休刊啊、病养啊，如果就系、是、只要唔系讲大话，讲大话另计，佢哋话要休息啊，嗰啲嘢都系你慢慢休息，即系长命功夫，长命做，长命连载，你冇搞我出咗咩事嘅，最后话都话唔到就得啦，咁样啦。 永远要记住招子大人嗰个名言话斋，画成人漫画系消耗生命嘅行为嚟嘅。 其实所有漫画都系噶啦，咁啊，本地消失啦，难得。 好啦，咁啊嗱，之前咧讲过嘅，就当时未官宣，咁而家正式官宣啦。2026年超空我展香港站， 即系佢个海报特登攞翻香港嘅背景去做啦， 系啦，因为当呢个就系绝对值得睇嘅，我完全唔需要考虑地推荐各位去睇嘅，咁顺便提啦，2026年咧。澳门阿基陀展咧，阿基陀展咧都会搞嘅，咁就到时候睇阿基陀就冇咁特别想去睇嘅，但我有机会都会睇噶啦。咁就睇下佢未正式宣布嘅，但而家就未正式宣布详情，但系讲咗，咁就睇下情况啦。 跟住都系拉打啦。 嗱，讲到拉打啦，咁咧拉打又搞啲新花样，就系咩咧？一次过掟咗成对叫拉打电影计划，就一带又掟咗成堆 title 出嚟，就投票睇下大家拍边套，包括咗阿基陀。超能力战争、龙骑、生存大赛、卡普托、成个天之人、电王、炎上、Decador、超作卡大战、海姆、尼比尔战争、 跟住 Ghost Tour 周年开始嘅眼云，亚马逊Cycle War。X A 唔知点读啊，睇唔到个字。跟住标咧就系 Year Two， 然后最后嘅电王 The Next Red， 即系佢拱晒呢集系题目出嚟，然后啲观众拣一套去做电影化，唔系全部都嚟。 系啦，咁咧呢几套咧，嗱想讲下我比较担心嘅，首先 Aki 就唔使谂啦，冇问题嘅，龙骑都冇问题。但系卡布陀话全世界都知道水岛飞女同东映反咗面嘅，咁会翻嚟嘅机会就唔高。电王。你找到佐藤健先嚟先讲啦，嘥气。Decado 一睇到 Joker 就好似我落 Discord 话斋，哇，够高地喎，一有 Joker 就够啦。跟住海姆，逼到不失啦。Ghost 唔系好有人气嘅，亚马逊因为当时佢真系喺亚马逊 Prime 播，所以冇睇过人系唔少嘅。X N 得嘅，揾一齐人嘅。Bill 就比较麻难啲就系，因为两个，因为不两个男主角都红咗，揾佢嚟有啲难度，但未至于去到佐藤健嘅 level。咁时王就随便啦，呢套嘢。 即系我觉得即系因为佢系咁多个 title 一齐去俾观众投票，佢俾得个投票咧，冇理由投完之后，譬如佢搞唔掂之后，同你讲啊，我唔好意思，我哋都系拍唔到呢个啦。冇话我喺后仲啊，即系我有少少惊。 我唔惊佢拍唔到啊，我惊揾条友顶咗上啊。尤其是阿卡布唐埋电王，你投其揾条友顶，我不如直情唔好拍嗰个。 即系，但系调翻转讲，如果同演员丢嘅话，就系、是、喂，大佬众望所归、哦，舍你其谁、哦？咁其实有机会系冇问题嘅，又唔使咁咩嘅。 我谂下，你勾到佐藤健翻嚟拍，如果你有本事勾到佐藤健翻嚟拍，哇，夸张到呢套嘢又系爆收啊！ 之前有提过啦，而且而家佢咁样嘅就话嗱，大家观众都系投票俾你，我有觉得有少少咁嘅 feel 嘅就系咧，即系惊佢唔够说服力啦。嗱，全世界等紧你咋？你系要嚟啦，即系咁样去夹佢上嚟啊！有少少咁嘅感觉咯， 系咁样啦。不过呢个总就系一个先睇嘅策略点先啦。我唔知佢得唔得，唔系好有期待。好啦， 跟住游戏消息咁啊，呢个中尘即系好咸湿嘅，我次次都有咩提动嚟睇。 好咸湿嘅中尘就中啲尘埃， 因为真系好捻咸湿啊！即系而家最近有一个新号系搞感觉遮断动月。知就知啦吓，我谂大家应该知嘅，唔好扮纯情，即系黐线嘅真系，系一只全理论上系全年龄 game 嚟噶，虽然喺韩国十八禁， 但系全游戏你实放画面，你实放嗰个画面摆啲咁嘅嘢出嚟，唔系系嘛？ 即系 我连我都觉得系好咸湿，好咸湿，相当咸湿嗰只。 即系好捻黐线，即系感觉遮断冻结都整咗出嚟。OK， 冇讲啲，冇多啲。咁啊，先讲咩事啦吓？因为佢急转弯速度之快咧，我报都未报一次，咁佢已经转急转弯啦。咁首先佢就行出嚟话会部分角色会和谐佢，咁当然系会俾人屌啦，屌到开花啦。咁佢陪石啊，成嗰啲嘢都继续系俾人屌，因为调翻转讲，我俾翻石你啊，你冇和谐我啲角色啊。通常都系咁样讲，大家都系讲呢句噶嘛。即系当初呢只 game 仲要系以咸湿闻名噶嘛，你仲要搞和谐咁有咩意思咧？咁啊，屌完一轮之后，佢就出紧急直播就话：，唔好意思，我哋都系收翻啦。佢收翻系指唔搞和谐啦，因为佢嘅解释就系、是、佢原本系因为某地方要配合某地方嘅色情政策就要改，但系佢又唔想所有都系有分别啦。咁佢想然后佢亦都惊，因为如果佢唔遵从个某地方嘅政策，然后因为咁而喺某个国家落咗架嘅话咧，其实好容易连带影响到其他国家都会被下架嘅，因为其他国家都会参考翻其他地方嘅上架性状况噶嘛。佢系咁样，即系简单讲就系有地方管得特别严，佢可能要跟佢。咁我哋调翻转讲就系、是，就算唔管得特别严咧，我觉得正常所有地方都应该将你落架嘅。如果你要分咗全年龄嘅话，十八禁唔紧要，即系韩国嗰边系十八禁嘅就唔紧要。咁亦咁嘅情况啦，即系，但系调翻转讲，你中层唔咸湿，又好似真系仲有剩翻啲乜嘢咧？ 呢套嘢系卖咸，呢套卖咸湿嘅嘛，好认真嘅。 系啊，咁佢最后更加最后就话 ，OK， 我哋唔会搞啦。总之，因为佢本身都系受嗰啲好暧昧，即系唔系话直接话，哦呢张图唔得，或者呢个二维唔得，或者系呢嗰啲动画唔得，因为佢即系净系睇图咧，你都系出现到几咸湿噶啦。但系到系喐起嚟，你系知道。其实同 L game 真系所差无几，系差在冇啲复活运动嘅，有时都会有添啊，甚至系冇本翻咯，你可以咁讲啦吓。咁啊，所以佢话有地方，咁大家估好多人都估中国，其实我估可能韩国机会都唔细嘅。其实韩国管呢啲都管得几严嘅。 咁总之佢就话系某个地方标管到，而且系模糊地话你听咁嘅情况，咁佢所以自己缩，咁而家就话，既然佢都系模糊咁讲，咁就唔缩啦，咁就真系出事之后先算啦，咁啊，即系咁第一就系同之前以前我哋讲信用卡公司嗰啲情况啊，即系嗰啲优势嗰啲突然和谐，一开始大家屌噶，后屘知道系信用卡公司迫害之后，无论佢和谐定唔和谐都好，大家都叫做体谅，都比较体谅少少啦，系咁嘅情况，而家。有幾個咁嘅情況啦，所以係咪有好多好多人講係信用中國嗰邊嘅政策咧？我覺得會唔會信用卡公司迫害啊？又或者係信用卡公司逼啲平台去喐佢啊？即係呢啲嘢應該好常見嘅，我哋都經常聽嘅呢啲嘢，即係根據我哋經常發現脈絡，即係陣間都仲有嘅，再講啦。但係先講其他嘅嘛，都係另一個屌把，到而家都未搞掂噶個屌把呢個 Monhan Y。即系呢个已经停收，呢边系停收咗佢嘅二手嚟嘅，唔系零 yen， 唔系几十 yen， 系停收。之前有可能大家有睇过有啲二手回收十几定几十 yen， 我唔记得咗啦。其实系因为原本系零嘅，即系唔收嘅，但系而家搞活动，你系会员兼参加活动，咁啊几十 yen 肯收下你啦。因为讲紧你唔收，好多时咧啲游戏咧系唔收嘅，抌咗佢啦。啲日本嗰啲人啊，清屋嗰阵时啊，有几多几多，即系我去曼多拉其经常都见到。喂，大佬，点解你个箱入边咧会有张单喺度嘅？即系跟只狗屎垃圾怼捻晒落去嘅咁样嘅。所以你翻嚟啦吓，呢、這个翻嚟。咁仲有人发现咗点解佢个效率运行非常之低，大家都知道噶啦吓。即系我3090行都系勉强60fps 啊，好窄啊，3090唔弱噶大佬。然后有人发现系到底系咩问题啦？有啲似之前嗰个讲紧呢个删掉朋友加速游戏嘅情况。不过呢个就唔关好友事，系关 DLC 事。咁啊，有开玩笑咁讲就系、是、买咗 DLC 未啊？ 买 DLC 快噶啦， 未买齐啊，慢啲噶、啊。 买 DLC 加速啊嘛。 即系好很搞笑啊！即系情况系乜嘢啦？系当然仲要系调翻转啊，系冇买 DLC 减速，买咗买齐系买齐啊，你买漏系唔得噶，买齐 DLC 就啊，因为佢有个。机制是检查某个 DLC 存不存在，因为即是你 DLC 存在的话，你就可能有些装备啊，有些东西去在不在身上面嘛。咁啊，理论上的确是需要检查的，但是你需不需要检查去到平均每秒150次呢？即是老老实实一秒两三次已经很快，已经很密的啦。即是咁，然后因为这样呢，所以有两个解决方法，一就买齐所有 DLC。 是的。俾钱解决问题， 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个俾人讲是 Capcom 的阴谋嚟嘅。我觉得 Capcom 是技术的低下，应该不是阴谋嚟嘅。即系佢为咗解决个做得到呢个效果出嚟，佢就谂到呢个方法，就是好密集咁频繁去揾问佢到底有冇 DLC， 然后佢唔管效能啊嘛。咁另一个方法咧，就是有个 mod 系可以话俾个 game 知道我有 DLC， 因为佢只要有 DLC 咧，就唔会再问噶啦。咁當然啦，佢只係話嗰啲有啫，即係回應咗嗰個詢問，啲 DLC 依然係冇唔存在嘅 DLC 物品啊嗰啲嘢，咁啊只係等你略過咗個檢查佢啊，咁、那個 FPS 可以由20几即係好勉強能玩，上到去50， 哇， 未算非常流暢，都算係流暢啦嚇， 大變身。 直接翻倍啊！即系我都系嗰句咯，即系我就要用我自己试嘅经验、就是，就系60fps 都唔系下稳定地上到3090，唔应该系呢个数，佢嘅画面咁嘅质素，而且仲要讲紧咧，平时以前咧，我哋咪总系讲过咧，佢其中一个俾人屌嘅地方就系、是、正常一般游戏咧，就系啱啱出的时候可能会窒啊，成嗰啲最极端例子当然系2077啦，咁但系之后就会变成就系会。随住佢更新啊维护嗰啲嘢咧，通常系会越嚟越顺嘅，因为佢可能会将一啲嘢本来要实时去渲染嘅，变成预渲染啊，即系嗰啲所有烘焙啊嗰啲用或者系偷慢慢谂到方法去点样偷 polygon 啊，点样去优化，点样去减少佢个运作嘅嘢，所以通常如果有影响嘅话，系会越嚟越顺嘅。其实 Monhan 出的时候呢都系咁样嘅。但系唔知点解一装 DLC 即刻返咗嚟。我之前有提过呢样嘢嘛，而家就系知道点解啦。好有可能就系因为一开始冇 DLC 嘅时候佢咪冇呢个检查囉。但系到佢开始有 DLC 的时候就不断咁检查。咁咪慢囉。所以点解5090都会窒机， 佢个 DLQ 闪杀同你个 display 能力系冇咩关系噶嘛，主要就系会影响到你 CPU， 因为我都发现佢个 CPU 特别地食嘅，我都唔明点解。正常嚟讲 ，Monhun 呢个 level 咧系唔使去到9800 3DS 噶，即系正正常常9600X 已经好够噶啦，即系只要系最新嘅 CPU， 就算你系中阶都好，都应该好够噶啦。即系但系如果系咁样，系一秒150次嘅讯问，你网络又会叻。你的 CPU 亦都徒增佢嘅运算，咁啊，所以会慢咗就好正常了，咁啊，睇下啦吓。不过既然如果我相信官方依一刻应该已经知道问题噶啦，咁可能佢点样去解决？当然唔会零嘅，即系可能会减少佢个询问数啊之类去解决个问题啦。咁睇睇 Capcom 如何啦，但系日本嘅 IT 狗，大家明嘅，即系。 算啦，就系 Capcom 技术力低下又唔系第一个新闻。 咁啊，轮到主机啦，咁啊，三大厂啦，咁啊，三大厂都系出嚟共同声明， 就出个声明话更安全嘅游戏环境，即系嗰啲咩家长管理啊，控制量啊，嗰啲古灵精怪嘢，搞嘢嗰啲咩？ 咪你左交嘢咯，屌，真系望到呕血。 唉，讲一句讲晒左交嘢，总之有咩反又唉，即系讲嚟嘥鸠气，我觉得系。 简单讲就系、是你玩游戏玩家你啲玩家之间嗰啲咩欺凌啊，嗰啲咁嘅社群审核啊，嗰啲咁嘅 嘢。有其实有好耐嗰啲嘢嘅，其实就系、 是、啊，做啲咩分类审查嗰啲嘢， 即系咩反欺凌啊，反啲色情啊，管审核啊，内容强制嗰啲乜嘢，屌讲等于冇讲。我睇完之后。跳平时都做紧噶啦，唔通你以前唔做 啊？即系总之应该就系嗰啲官方施压，咁啊三间厂咪出嚟讲句嘢去应付一下先咯。咁啊有几多系真系落手做咧？就到时再讲啦。可能会有噶，先讲唔系一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咁唔一定系噶。咁啊睇佢咩情况啦吓。类似嘅问题，就系好捻烦。今次系去到 GitHub 嗰边，虽然理论上佢哋真系，其实可能真系，其实为咗翻个规则嘅，咁总之就喺 GitHub 上面咧有唔少嘅 game 嘅 mod 嘅，咁啊当然会包括 L game 嘅 mod 啦，咁啊因为系鬼佬方面咧就 3D game 嗰几只经典嘅日系 3D game， 即系暖活啊，即系custom metal 啊嗰啲，同埋啲illusion 嗰扎嘢啊，咁啊有一扎人。会帮佢哋去不断咁整模啊嗰啲嘢，咁啊当然唔止系模啦吓，咁啊仲有各种即系譬如各种模组啊，成增加佢啲动作啊嗰啲咁嘅嘢啦，唔讲得太清楚啦，我惊咬底，咁啊问题就系嗰啲理论上 GitHub 系唔允许纯色情嘅嘢嘅存在嘅，咁呢嚿嘢就好擦边嘅，因为佢个模本身冇任何色情文嘅嘢喺入边嘅，因为佢只系调用咗入边本身嘅嘢。所以在 GitHub 上面呢是没有任何色情的东西的，之前一直都相安无事的，但是相安无事不代表就允许的嘛，有时真的不封你那么简单的嘛，所以就你说他封其实理论上他又合理啊，因为他说到明不准咸湿的嘛，但是这个东西个本体个模本体是没有咸湿的，当然你可以说喂那你最终都是拿来咸湿的嘛，是没错的，而且就是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针对，但是似乎这些影响到的都是日本那边的 3D game， 那会不会又是啱啱讲嗰扎 Visa 啊 ，DLC 啊嗰扎奶出嚟嗰啲咁嘅情况，只系有压力去到去 GitHub 上面。虽然 GitHub 就冇直接嘅去同信用卡公司嗰啲嘢，但系呢啲咁嘅左交啲压力应该就唔止嘅。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咁啊？咁啊，仲因为调翻转讲，都重申一次，理论上嗰扎嘢应该话佢要违规，其实都系违规啫。咁多年嚟唔搞佢啫，唔代表佢就系就地合规嘅。咁样啦，都算啦，系 呢咁嘅热气。好啦，跟住有一啲就系估唔到 cut game 都系就走字，我觉得佢夸张嘅。日本传媒包话，中国人咧就买大量 Pokemon 卡用嚟洗，系竟然用洗黑，我成日以为系洗黑钱定叫走资咧。 唔系洗黑钱，呢啲算系走资，因为洗黑钱咧就系不法资金来源变成合法。咁但系呢度咧，佢主要就系、是、即系因为喺中国攞钱出去系有限制噶嘛。但是消费它就很难限制的嘛，所以它就 很简单就是咁就是说去到卡铺跟我说咦在墙上面这些卡我全部拿下来。 是啦，咁 然后就揸揸就走卖咗佢。 咁你 摆出去就呢个卖咗佢，咁就变咗钱。 咁到时你买的时候系俾人民币，但系你卖的时候就系收日元㗎啦嘛。 咁有人係咁樣去走資嘅，咁會唔會順手洗黑錢呢？其實都可以嘅，但係應該純粹係走資比較多，因為黑錢呢的確係大家好注目，但係個數目唔多。即係我去到老抽，嘩屌啦星真係成地都係卡普。 係啊， 我已經懶得去數啊。我以前十九幾年前嗰陣時抽業員得三間卡普，我數得出嚟嘅，因為主要都係賣咩值。而家嘩多到我唔想数啊！ 好， 应该过百啊，随时。 最近一次我去札幌Gamma，札幌 Gamma 直情变咗卡普。佢最初就话卡普加埋动画精品，即系我之前去旧年去前年去啊，但系所谓旧年即一个月前啊，吓点解全部完全卡普啊？冇晒所有动画精品，冇晒所有动画产品、啊，大佬完全变卖卡嘅、啊。 Gamma 向 TGC 度傾拢咧，就真係好多年噶啦，應該有十幾年噶啦。我仲去日本嗰的士，雖然我而家喺日本啦，之前啊十幾年前我去日本的時候都已經係咁噶啦。但係嗰陣時講緊係武士路啊嗰扎嘅卡 game 嘅，但係而家講緊咧，主要係 Pokemon， 真係幾乎係 Pokemon。我見到咁多間卡普有中咗幾間入去，望下啊會唔會有 MTG 咧？冇，幾乎冇。遊戲王有時都會俾啲你。即系其他就偶不意会有啲嘅，即系唔系都唔系咩，但系好多系Pokemon 专门店嚟嘅，即系有普通有亦都有普通卡店嘅，咁啊都有嘅，MTG 都有，但系真系又捐窿揾咯。咁嘅情况下，佢哋用呢个方法，因为一张卡有几多啫，一沓啊，即系我就当你连埋个盒，即系有啲收藏嗰啲啊，有时都有个认证嗰个俾埋个盒俾你话，就算系一沓。一手啊，你一张卡可以讲紧系十几万，甚至上百万 yen 喎。咁样嘅，你一盒一细盒就已经讲紧几百万 yen 噶啦。即系你咁嘅状况之下，你要攞佢嚟走资，其实唔难嘅。而且通常啊，新加坡个单我哋有报告嘅，但系通常情况下咧，呢啲嘢咧都唔打碎嘅，比有价证券更加有嘅嘢，因为海关会问你会唔会有超过唔记得几多数目，好似一百万 yen 嘅有价证券。但系呢嚿嘢同有价证券一样嘅价值，有价证券系指系股票啊、债券啊嗰啲嘢啊，嗰啲，但系佢又唔系、啊，所以海关系唔会管呢啲嘢噶，理论上即系 都好难管，因为好难海关够知道呢张卡值几钱咩？ 其实可能会知嘅，但系通常都唔理嘅，因为佢只系管你系有价证券啊嘛，即系最少日本海关系咁样啦。我入嚟东京都冇搜到咁嘅样，我喺对马岛都俾人搜捻到反艇喎，屌啊成！不过主要佢应该系好似系韩国嗰边非洲猪瘟嘅问题。咁啊，我又翻嚟啦。咁啊，所以佢就有好多人咁样去用呢个方法去走资，咁同之前比特币啊嗰啲一样原因啫嘛。即系呢个需求非常之大嘅，但系佢而且一个唔觉意，你仲可以炒埋卡添，即系一物几用。咁啊，即系你如果系走资式嘅，左手买右手即刻卖嘅，咁你都系蚀几个 percent 啫。即系你比信卡都要几个 percent 啦。咁啊，呢啲咁啊，即系唔系其他一种嚟嘅啫。但系因为即系如果你讲啲咩名牌包啊、手表啊、钻石啊、宝石呢啲嘢啊，尤其是后边嗰两啲啦，黄金啊嗰啲嘢，你入境嗰阵时就会俾人查噶啦嘛。日本海关会管呢啲嘢噶，咁所以佢用呢啲日本海关比较唔管嘅嘢。咁啊，因为佢哋见到日本 ACG 嘢咧，通常有反应噶。我打即系我要佢 check 我嗰阵时咧，要 check 我部电脑，见到我部 MacBook， 咁叫我打开，咁我打开佢又休眠醒翻啦。就见到我个 icon 啦，佢话啊 ，Japan Anime 呢，即系佢真系会走去，真系好奇，即系鬼我哋啲外国游客系睇日本动画嘅，佢系会在意，但系佢嘅在意就唔系海关嗰种在意，而系觉得啊，我哋啲文化又输出了嗰种感觉啊，咁样嘅，所以就相对系一个比较安全嘅走资方法咯。晨早就知噶啦，不过有人攞出嚟报，咁我咪顺便睇睇咯，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 是，不过今晚仲有一单， 又系讲 Pokemon 嘅，不过今次一比一 Pokemon， 即系当年Tommy 出嗰只一比一嘅比加超，我屋企有一只正版，一只老番，细个嗰时系好中意，揽到揽咗佢非常之污糟，最后洗过一次之后，第二次再污糟之后，好似唔知搬屋定咩事嗰时俾阿妈抌咗，嗰只三十几年啦，原来已经咁啊 ！Tommy 佢而家就出个复刻版，到我发现的时候咧，限定版已经预约完咗啦，剩翻普通版我仲谂紧7000多 yen， 当年而家有7000多 yen， 咪咯，咁啊一比一就7000多 yen 唔系钱啊！讲真，而家香港日本 咁样其实差唔得几远嘅，因为当年 通胀啊嘛， 计翻都系300几400蚊，而家都系计翻都系300几400蚊。 好似又冇乜分别喎、啊。 咪仲有通胀啫嘛，大佬你知。 唔系通胀，而家汇率之后。 买咯，谂咪谂咩啫？又唔系呢个价，呢、這个价钱唔好谂啦。 但系诶，唔系我而家纠结嘅地方就系佢冇咗限定版，佢限定版有个特别嘅复合 box， 即系一样价钱，佢个普通版咧就冇咗呢个 box， 而且仲要好似迟少少出货添。咁啊，即系我开始就喺度纠结，但系诶，总之而家就系我录音呢刻就已经系限定版冇晒啦。呢、這个一般版唔知会唔会冇，总之佢而家就已经预订，咁啊2月28号发售，因为当年就系2月27号出 game 嘅，咁啊即系系几啊，运翻嚟你系半个地球，唔系即嘢本身嘅价钱啊，呢嚿嘢咁轻飘飘，但系好 Q 大嚿咧，运翻系好暖金噶，即、就、系、是。 我都未谂紧迟啲去任天堂博物馆嗰个大手只铺，都谂翻去香港啊！我都未谂啊，我谂住直情咩？第嗰日买咗之后咧，第二朝早去邮局寄翻嚟香港算数。 香港就简单啦，你大不了咪当佢一件行李托运翻去咯。唉， 咁系 咁，但我唔得啊嘛，我肯定手提行李、寄仓行李全部打烂爆晒噶啦嘛，一定系用寄嘅。不过就总之就出翻，然后有人话原来当年只嘢咁肥。在我认知入面咧，比卡超系咁肥嘅，即系佢瘦咗之后，我反而唔多惯咯，老老实实。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呢啲系代沟嚟嘅。好啦， 好啦，跟住仲要讲下，其实我都系欺诈嚟嘅。就台湾一单嘢就系啲一番签，即系抽奖嗰啲嘢啦。咁咧个抽奖嗰间铺咧就收起大奖签，咁咧就抽成盒都冇，结果就告。跟住咧法官话少几张签啫嘛，边算诈欺啫？我屌你閪！ 即系啲恐龙法官就系唔卵识咯，只能讲。即系详情，我哋之前好似讲过两次啊，最少就讲呢个一番签嘅问题。其实呢个讲一番签就唔一定系 band 打嗰个嘅，因为有好多啲自制一番签， 系同所有一类抽奖嘢啦。 唔系，系类似一番签，但系唔系真系 band 打个胶嗰嚿，系因为一番签呢个名啊有注册商标嘅 band 打有，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嘅一番签咧，有时唔止系佢嘅，仲有一扎模仿佢嘅嘢，台湾。非亂常之多，即系嗰啲唔系 band 出，但系自己模仿做到好似佢咁样嗰啲咧，我一次都唔敢抽。喺台湾抽等于送钱俾人使，即系之前都讲过噶啦。 咁就咯，即系香港夹公仔机，我又唔玩，从来唔玩嘅。香港夹公仔机又呃鸠人嘅， 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啊。但系台湾嗰边即系嗱呢个先讲下，呢个系我引述 PTT 香文噶，难怪变诈骗天堂。嗱呢个系佢噶，嗱唔关我事啊，即系。结果就是官方认证呢个唔算诈欺，仲唔算系鼓励呢啲咁嘅呢啲行为？我只能讲你厉害，你了不起。总之就是千祈唔好喺台湾抽一番签，无论系官方的真系 band 打咗个球，定系啲私人自制嘅。官方个球你仲可以搏佢乖乖地，即系呢个可能性唔高，但系都有嘅。但系如果系私人嗰扎咧，就100%呃鸠你啊！千祈唔好买，我见咁多次，从来冇见过人抽奖。我见到咁多次都见有人抽噶，都系咁住啊！时刻手气啦，喂一两下啦，因为台湾人赌性坚强啊嘛，好中意赌噶嘛。嗱，呢个都系佢哋噶，唔系我噶，即系冇成日话我黑鸠台湾啦。即系总之而家咁样搞咧，就大家镬咯。即系喂，之前仲可以话喂咁样会唔会犯法噶性啊，或者系啲消费等翻上到司法层面会唔会有问题啊？乜乜七七，我大佬而家咁样，一判过有判例之后， 明呃你吹啊，嗰只咯，妖放机烧， 即系 真系。 即系再引用香文讲啊，真系都系引用香文啊，毁灾鬼岛诈骗天堂，毕竟是台湾检察官会被瞧不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嗱，我都系读佢哋啲嘢嘅咋，唔关我事噶，即系讲明先啦。咁啊， 跟住咧，又系咧，跟住新闻嚟嘅 ，Project KV 抄为蓝同埋蓝党。 你话佢抄咧，虽然有即系有人咁讲，但系你话佢抄嚟就可以咁讲嘅，但系入边嘅人分裂出嚟做翻啲一模一样嘅嘢，到底算唔算系抄咧？就可能会多少会有啲大人的问题，但系总之你话佢抄袭就有少少怪怪地，不过算啦吓。咁总之就系之前讲啦，就系蓝党嘅部分成员走咗出嚟去搞间公司，做个叫 Project KV， 就系有光环大刀嘅学生。即系咁啊，然后俾人话喂，除咗呢又揸枪变咗大刀之后，有咩分别啊？只 game 咁啊，然后咁个 project 就终止咗啦。咁有另一间公司 NCSoft 就走去接触佢哋，就投资佢哋，就整个新 game 出嚟叫 Project AT， 暂时叫啦，因为呢啲都未正式出名噶嘛。 即係未正式公布正式名稱，都係出個代號嚟啫嘛，即係 project 乜乜咁樣啦。咁啊，呢次咧就影響就再個相似程度應該就再冇咁高嘅。咁啊，除咗魔一方面係兩個主題，一個係魔法，另一個咧應該係公務員啦、行政啊。咁啊，即係唔搞學生，搞公務員。即係我雖然我因為我啱啱喺學校翻嚟，俾我講多兩句。我觉得咧，韩国人咧系冇我多以前印象中咁嗨嘅，即系真系接触过之后，因为佢嗰种情况咧系乜嘢咧？佢哋好唔耐烦，似香港人啊，其实佢哋咧乜嘢都要快，乜都要急，所以如果你系嗰啲好步调好慢，或者系你唔系按住佢哋正常步调咁样去嘅话咧，你会觉得佢哋好唔耐烦。你觉唔觉得呢样嘢好似香港人？即系外国人成日都话我哋噶啦，即系嚟到香港啲服务员好冇礼貌，乜乜七七噶嘛。即系我唔系讲不算啦，都系啲北方邻国嘅啲叫服务员咧，都系咁啊。咁啊，即系佢哋话嗰啲香港人都好臭串啊嘛，成咁其实香港人唔系臭串啊，我哋系好赶时间，即系你嗱嗱临过出山15分钟就食晒，唔系15分钟太差埋，5分钟同我食晒佢，最好就咁样噶嘛，一样情况嘅啫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步调好慢，拖慢咗佢咧，佢会好唔耐烦。虽然唔耐烦，但系通常都会帮你做完晒所有嘢嘅。而我喺韩国最唔爽嗰下，唯一第一次就系公务员海关嗰阵时，嗰条女串乱到咧。虽然我知点解嘅，因为喺韩国做到公务员就天之骄子嚟噶啦，即系佢哋好辛苦，系嗰个100个都唔止100个，系几百个人揸一个位噶。佢哋搵得到啊，所以上咗去之后咧就好卵臭串嘅，即系。两次在韩国遇到的不愉快经验都是公务员来的。不过算了咁分嚟啦。咁所以你用行政去做是题材，我真的想到呢啲嘢。但是我想到嗰啲是18禁嗰啲方向咯，即系佢哋太臭串。不过就睇佢哋就话啦，咁之前太似就俾人屌过，咁而家就唔好咁似咯，即系好简单嘅啫嘛，即系咁啊。 好啦， 咁跟住咧就系分 类。又系啲老人院时间啦。咁咧，上个礼拜咧最大单新最大我亲爱嘅日本老麦又有新花样，今次就 Bad Apple， 黑椒麦乐鸡， 终于搞到去 Bad Apple 啦，即系佢搞嘅，佢开始搞啲好老人院嗰阵时就已经讲紧啲 Bad Apple 几时轮到佢噶啦，已经讲紧，应该系拣紧合适嘅作品啦。 佢今次揾到原班人马噶，罗米错啦。神主啦，全部照足，全部是真的找到当时安然现象去做的。 即因为这些东西当然要找回当时，他之前都是的，很多都是找回，他找不回就不搞那个，这么多就搞那么多成。即当然有些你真的完全不知道，即完全是哪个做到都不知道的， 他都可以用的。有些大家知道是哪个搞出来的，那你找联络回多时人咯，他肯就 OK 咯，他不肯就找过第二个梗咯。 即神主石，神主从来不抗拒这些东西的。 陈雪，东方的合作几两咁多，大佬 咪就系咯。总之就系总之就系风即刻全成班老人，大家啲老人院嗱嗱路时间咧就拆一首屈出嚟啦。题外话黑椒味嘅麦鸡，我前年咧佢第一次出，即系第一次推出嘅时候试嗰次。日本啲麦鸡肉质系冇香港咁好嘅。但味道唔差。 麦乐鸡嚟讲喺日本咁多间快餐，我几乎试匀咗啦。麦记是最后位帝王，唔使讲咯，即系除非你话啲咩细间铺头啊，成嗰啲嘢，大型连锁嘅快餐我试过三晒啦，最差麦记，唔使望。 系啦，所以其实香港系好幸福嘅，香港老麦系好食啲，又系麦乐鸡。因为其实讲咩，有人话啊嘛，日本麦乐鸡就咩，当年香港福气鸡嗰啲 level 嚟嘅。大家香港的麦鸡是好吃啲噶，啲肉实啲，同埋系有啲肉汁多啲噶。 顺带一提，之前我话过会试呢个 DQ 合作嗰个包噶嘛，试咗其实算好吃嘅，算 OK 嘅，其实又唔算差嘅，咁但系咪就系咁嘅程度咯。 我都话咯，香港人即系香港人俾麦老麦种坏咗，成日以为香港麦乐鸡、香港老麦难食，都未食即系直接嗰句，都未食台湾。 你过嚟英国试下你就知噶啦。 你见识个台湾老麦啦，台湾老麦系难食到咩？我宁食老麦啦，即系台湾成日话噶嘛，我不如食老麦好过啊，即系所以知道老麦几难食啦。日本老麦都唔见得好食好多，香港老麦系好食噶，真系。尤其是佢就而家每年新年都必定出嘅新年汉堡咧，好味噶。即系香港人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未食过难食嘅老麦。 都系嗰句啦，我就嚟10年冇食咯，我唔予以评价。你再讲落去咧，真系即系人哋问嘅你系咪收咗钱噶啦，已经系。 超老麦又去食咗啦，嘥气啦。好。 咁我讲下啲时事新闻啦。咁咧上本周咧，日本咧两大单嘅，首先就系同时喺两个地区一齐发生。首先就系北海道继续暴风雪，继续系全国北海道停 Q 晒。咁新千岁难民营就依然系绝战营业中。咁咧大雪到咩程度？就系有啲人拍到条片，条片就咩啊？呢度系闸房车站。跟住咧，条片里面咧，你会见到闸房车站嗰个半圆顶啊，即系佢嗰个地下街咧，喺闸房车站南口嗰半圆顶咧，但系半圆顶外面嘢系一片白色，乜都睇唔到。跟住咧，有条片就话咩？我系喺博物喺北极翻工啊，点解我而家条街乜都睇唔到咧？ 即系 去到个程度嘅， 都几严重。 咁好啦，咁呢度就即系叫做闸房日常啊，即系佢威我叫威欧啊，闸房北海道日常咧就系、是、见识北海道啲暴风雪之后咧，你会觉得咧其诶。日本其他地方落雪咧，系好少地方嘅。即系呢个都唔呢、这个嗱，呢、这个就唔系呢个就叫日常啦。跟住唔系日常就系京滨东北线大停电。 其实佢一个站啫，其实系 系啦。问题就系隔成问题咧，就牵连咗成百一百万人，因为之头星期五朝头早翻工时间，东学京滨东北线系最旺嗰条线之一嚟嘅，一停停上个成个差唔多成个上昼，够晏昼一点钟先开翻。哇！谂起都悲壮啊！ 另一个重大嘅问题，对我哋嚟讲可能会大啲啊。虽然啱啱我唔喺东京，所以冇影响山手线都停，因为佢就系个站就系京滨东北线同山手线嘅嗰个交界点啊嘛。嗰、那个站嘅跳 fuse 唔系跳 fuse 啊，就电路问题啦吓。总之即系搞令到嗰个站经过嗰个站嘅所有车都行唔到，咁咪停够咗喺度咯。 你谂下。山手同京滨系有一大段路系大家一齐嘅，即系话你搭京有多人系好似我咁样就咧，搭京滨同搭山手线差唔多噶，尤其是如果你由上野去到滨松町嗰段距离嘅话咧，搭边两条车一样嘅，佢基本上甚至去到咩啊，一齐架车一齐开咁就系叫做咩并排而进咁。你如果呢其中个站死因咗嘅话，就冚家富贵噶啦。 个情况咧系京滨东北线系会好少少嘅，因为佢去到品川嗰度，系影响嗰十几个站，即系影响个站啫。你仲可以去到受影响嘅站之前停车，然后放啲游客走，然后到头翻去噶嘛。理论上可以咁样做噶嘛。 嗯、 但系山手线唔得，佢环状线嚟噶，任何个站行唔到车，就企咗喺度噶啦。 结果咪鸠冧， 所以好卵大镬啊！ 悲壮到爆炸，即系虽然话我自己喺日本，即系你只要喺东京稍为耐少少，你都见识过停车嘅。即系我最记得几年前一次就系咩咧？本来咁赶翻去酒店睇红白嘅，结果人生事故架车停咗喺度，呕咗成呕咗大半个钟，叫赶唔切。咁呢啲嘢就惯噶啦，对你但系停电搞到咁嘅嘢情况咧，就少见啲嘅，真嘅一样嘢。唉，总之就 即系 你嗰时应唔系你嗰时你而家嗰时你冇经历过啦，因为你唔喺东京嗰段时间。 嗯，啊，即系啱啱好避开咗， 避咗啦。好啦，咁我讲埋啊，讲下好有我嘅亲爱嘅 C Y 啦。 即系咧，呢单嘢我觉得真系非恋上之无辜。当然我理解大家惊嘅系乜嘢，就系、是先讲咩事啦。咁啊 ，C Y 就宣布有间工作室啦，唔系子公司去搞 A I。咁然后啲人就开始屌老母了，啊你系咪准备喺呢啲 game 上面用 AI 啊？剩先唔讲佢用，你都出佢唔够着，先唔讲呢样嘢。 咪就系咯，咪咁话笨。 但系佢搞嘅其实系搞一个工作室，专门做 AI。我话埋俾你，十个屌嘅，唔好话十个，一百个都未必有一个知。其实 CY 系有出自己嘅 LLM 嘅。即系当然唔会够谷啊，够嘅 mini 啊，嗰啲咁大嘅厂嘅咁大咁多人知啦。其实 小型咪嗰啲所叫做咩小型专用嘅 LLM 咯， 唔一定系小型嘅，佢都系快用型嘅。但系佢系有喺GitHub 啊，或者系其他啲普遍应该啲用嘅咩是但啦。总之系有上传佢嘅 LLM 上去俾人睇嘅，即系佢系有真系真真正正搞 AI 公司啊，搞得咁啦。即系虽然规模唔一样，但系佢系同 Gemini 啊嗰啲嘢系一样意思嘅。又唔见你哋睇佢屌 Google， 即系当然我理解佢哋就系哇惊佢哋用于系佢哋游戏上边，但系 LM 好似唔系话唔可以用喺 game 上边，但系唔系大家讲嗰种，即系因为几双标下嘅，阵间可以再讲多少少。大家系惊佢用 AI 喺啲 game 上边，咁所以佢就出嚟。澄清啊！我哋游戏入边咧系冇用到 AI 嘅咁样， 我只能讲以 CY 需要嘅品质，其实唔太可能用 AI 暂时，即系最少喺马量上边系咁啦，即系其他都系嘅，即系你见过你点样做嘢啦，我真系好鸠服佢啊，即系佢哋做嘢系真系几不惜公半下，或者做得最做得最好，呢样嘢我系真心地尊重佢哋嘅，所以。你话佢哋会唔会用 AI？ 可能将来都会需要用到，但系最少呢一刻佢唔系，而且佢用嘅成立个工作室，另外成立个工作室嘅原因就正正系因为呢嚿嘢系专门系搞 LMM 嗰类呢啲生成式 AI， 但系佢系研究，即系如果因为咁样而你就要抵制 CY game 嘅话，唔该你抵制埋 Google， 抵制埋 Meta， 抵制埋 Twitter。即系所有搞 LM 嘅全部抵制晒，我睇你可以有乜嘢用、不过日本仔就呢啲人唔讲道理嘅，咁啊特级明嘅佢哋，即系下单都系类似嘅情况，都系唔捻晒同你讲道理嘅。虽然我觉得虎跃应该系要负下啲责任嘅，即系虎跃佢有搞当 Patreon 嘅啲 fan 啊吓，fantasy 啊，咁佢就话对部分嘢之前就有段时间咧就系、是完全限制生成式 AI 嘅使用嘅，咁啊。然后而家就话部分嘢可以使用，咁啊主要就系讲紧你嘅作品以外，即系生成 title 啊，或者系有时啲文本啊，或者啲甚至 sample 画像啊、icon 啊嗰啲嘢都可以用生成 AI， 但系你呢个系 patron 嚟噶嘛，你主要展示嗰嚿创作内容唔可以用 AI， 依然系唔可以用。咁佢咁样嚟咧就变咗就食夹棍啦，即系唔系落袋，唔系穿柜桶嗰只食夹棍，系真系两边夹啊。AI 使用者就走去屌，虽然呢边比较细声啦，就系屌佢。超你之前又话唔俾，而家俾，但系俾又俾一半，咁最终你个嘢都系唔得，咁即系双标啦吓。咁到底系有问题定 AI 系唔得定俾咧？咁当然啦，我以我嘅理解就系平台通常都唔会唔俾嘅。通常嚟讲，平台咧系唔会特登赶走啲客嘅，但系佢如果另一批客，而话你呢批客嚟嘅话，我就走。你就要衡量边边得失边边啲噶嘛，咁呢档嘢当然系反 AI 嘅多过 AI 嘅客啦，咁佢咪唔搞咯，即系咁啊，所以佢咁样搞，但系而家趋势所在，咁咪放空。点解又会放松咧？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商标，因为其实已经好多，就算系本身唔中意 AI 嘅人都好啦，都会攞佢嚟再系即系你即系啱啱都讲啦 ，LLM 啊嗰啲嘢，你用 ChatGPT 用 Gemini 用得咁爽。咁嗰啲就唔系 AI 嚟嘅，嗰啲就唔系生成式 AI，大家都一样嘅嘢，大家都系用 transformer 架构，冇分别噶，只要系现代嘅生成式 AI， 基本上都系 transformer 架构噶啦，甚至你 display 卡入边行紧都系啦，我上个礼拜先讲完，一样嘅情况噶，咁但系嗰啲佢就 OK， 不过就我唔同佢讲呢啲商标问题啦，总之就系佢而家咁样迎合翻佢哋。嘅商标情况咯，仲系讲紧，咁当然有人就会屌，你嗰啲，因为佢包括咗呢个所谓嘅 sample 画像啊，我唔知应该点叫啦，啲封面画类似嗰啲乜嘢咯，嗰啲佢都俾嘅，咁啲人话，咁啲人咪会用 AI 生成个预览啊、缩图啊嗰类嘢，然后揿入去之后先系佢本嘅嘢，咁咪变成封面诈欺咯，即系咁，你意思就系 AI 图会比你画得靓？我重申一次啊。AI 图都有高低之分，画得好同画得差嘅都有嘅。不过佢讲紧嘅就并不是大家认知绘画入边，即是话一个最烂嘅人影最差嘅情况，用相机去影都系同真嘅一样嘅。几差嘅人影嘅相都系一样嘅，同 AI 一样情况。你用 AI 用得几差都好，都个光影啊啲图画都系靓嘅。但系靓唔同好同唔好之间，就系好似影相咁，你又影相，佢又影相，你嘅同真嘅一样，佢又同真嘅一样。点解我影相啊影一撇嘢咁啊？杰特会靓啲，啲大师又再靓啲，系佢靓嘅差咗喺边度？系呢一样情况嘅啫。不过就连双边问题都未解决到啊！呢个呢啲嘢就更加得个讲字啦。咁啊，所以而家又影响，即系又咁啊！即系走出嚟屌啦吓，就系咁啊！其中一个网络上面少少嘅嘈交，就其实就有人就走去屌，屌完之后咧就俾其他人走去围，可以叫围插佢嘅。主要就唔系话，因为佢个讲嘅大概就系讲紧因为搵唔翻原文，我见到嗰阵时已经俾人铲咗，佢已经本人出嚟道歉，然后铲咗文。大概讲就系佢唔中意 AI 乜乜七七然后点咁，但系咧就根据其他人描述，应该就是他又是不识 AI， 然后就我都嗰句，你不喜欢 AI， 你要反 AI， 你试 AI 话敌人，你应该好好了解他， 你了解完之后，唔系话你了解完就唔会敌对佢，我冇咁天真。我话你既然系你嘅敌人，你就要了解佢，你先可以识得攻击佢啊嘛。如果你嘅攻击系流于一啲错误嘅资讯，咁你攻击系冇用嘅。咁啊，总之就系嘈咗一轮啦吓，咁样换完料啦，咁啊，跟住都系呢个 AI 嘅嘈嘅嘢啦。不过就系我哋之前跟进谷啦。 咁咧就之前咧我讲过，之前咧哥就话比基尼事件就鬼杀咁嘈，咁咧依家乜就话，妖个个你间间你个个你间间都搞咁嘢，点解净系怪我一个啊？但系结果都系跪咗，都系缩埋，唉。 有部分原因主要都系讲紧，因为你一个掣咁点啊，一个掣搞掂啊嘛。其实唔系一个掣啦，揿落去一个掣，然后都要打字嘅，但系打啲字我都系个句，我见完之后我真系有点而呕心嘅，老老实实，有时会觉得有点而呕心，出佢除净比基尼啊之类嗰啲嘢，佢哋系冇呢招嘅，好多香民都系冇呢一招嘅。我终于发现点解 AI 图都有人睇，就系因为佢哋冇咁嘅 prompt 一入 prompt 嘅能力咯，净系识除，佢个个净系识除嘅啫，即系唔紧要啦。总之就系讲紧就系、 是。呢、这个就系 AI 就系、是、AI 好多人用就系咩啫？好多人系讲对 AI 嘅用冇概念噶，即系好似我即系以我一个例子就系、是，系啊，佢 AI 一件图我从来冇用过 group， 我当然啦，我唔用 group 嗰个一件除比基尼就系太 hack 太小儿科啦，我用嗰啲嘢通常就除晒嘅，但系好多人就除比基尼佢都已经好 high 啦，啊，所以咪用 group 都好开心，结果咪投诉咯。 因为主要是因为谷系目前是做不到除晒啊嘛，咁佢而家就区翻俾人，因为点咧就系、是、因为之前都系主要讲佢两大指控，一就系儿童色情，主要系指真人嘅儿童色情啦；二就系指defect 类似 defect 嘅嘢，即系改即系将样 即系除衫啦，跟住嗰类咁嘅嘢啦。 唔一定除衫嘅，可以系调翻转将佢 key 某啲人个样落去噶嘛。一样情况啦，咁总之就系、是、佢主要系指控呢两样，咁 OK， 佢就话。只同上个礼拜一场，只有收钱嘅先可以喺 Twitter 入边去直接揿。当然我哋之前讲过咧，你唔收钱嘅你就入翻去谷个页面就得噶啦。咁另外就系、是特别系针对真人虚构作品，即系主要我哋呢啲ACG 啦。咁嗰啲咧就冇咁多影响，虽然都依然系要收钱先可以去搞，你当变成收费功能咯。即因为收钱方便啲，唔收钱麻烦啲，咁又好正常嘅咁样啦。咁啊，所以佢而家就暂时会变成咁样咯，就系、是、冇办法，嗰啲人真系屌得特别大声。咁 冇计噶啦，呢样嘢，唉，仲有佢你应该讲，依个 mask 存在俾人屌噶啦，佢个人认为就屌系真系真系噶，对人不对事，我摆明系净系屌依个 mask 噶。好啦，咁啊讲，而家依个 mask 又讲下佢而家，我觉好有可能系2026年会成为最大型嘅 LM 嘅 Gemini， 咁你同 Apple 咧就决定咗同用 Gemini 做佢预设嘅 AI 系统，即系喺后帮做佢嗰个 Siri 嗰个支援啦。因为 Apple 搞 AI， 大家知道得啖笑嘅。咁之前同 OpenAI 喺合作一段时间，但系而家决定咗啦，正式签约预设就用 Gemini。咁 OpenAI 点咧？佢话辅助，即系话如果你选择 OpenAI 都得，但系我基本上我预设 Gemini。 因为拣， 即系简单就系、是、你而家选择iPhone 里面你拣 search engine 系预设用 Google 啊嘛，就类似嗰样嘢啦。你选择 AI engine 预设 Gemini。 以我嘅认知入边，佢两者嘅层级其实系唔一样嘅。因为Gemini 嗰边嘅合作咧，系讲紧可以整合去 Siri 本身上边，即系佢入边直接系用 Gemini 嘅模型，当然系 Apple Custom 版啦，去运行就唔再坚持佢之前嗰嚿大中细嗰嚿嘢，都可能最细嗰嚿判断嗰嚿啊，可能依然都系 Apple 自己嘅，但系后边嗰嚿咧就接 Gemini 直接去。咁之前讲 ChatGPT 系讲紧再外部去连结嘅啫。有少少唔同嘅呢啲嘢，咁好正常嘅。调翻转讲，之前同好多人都讨论过噶啦。Gemini 系目前最强嘅 AI， 没有之一了。即系佢已经即由之前俾人笑捻到开花，即系记唔记？佢第一次发布嗰阵时，首错好似系哈勃望远镜啊嗰单嘢，股价插咗几个 percent 嗰个单啦。 到而家佢已经最大啦。 俾人攞匆匆忙忙拱出嚟俾人笑，而家就系、是、第一佢系天生多模态。你见到拉拉巴拉拉即系图像生成嗰嚿 ，VEO 即系影像生成嗰嚿嘅强大，系屌打其他嘅厂，海放其他嘅厂几条街嘅， 一定 即系因为佢天生系。 喂， 当你拥有住，当你拥有住成个 Google 系 Google 个系统，有 Google Photo、Workspace、Gmail、其他嘢。喂 ，AI 从来都系咩？一你有海量嘅钱，二你海量嘅资料 ，Google 两样都有。 Google 两样都有， 咪就系咯、啊。 所以 Apple 唔自己搞系算系聪明啊。虽然佢都要吃个亏之后先识啊，因为。之前佢要点解就係佢驚外面唔想搞啲係肥水不流嘅人田，亦都係佢话就係保安问题啦成啦咁样，就係所以佢内部係搞到好勾乱嘅。咁 Meta 嗰边算啦，咁唔太多啦。 Meta 唔同嘅 ,Meta 佢对 Meta 嚟讲就咩，佢 AI 就咩广告自动生成机。佢就可以卖广告啫嘛，屌佢唔谂佢一个我广告嚿钱一嚿三世我使 Q 你我出嚟我家用咩 Meta 睬你啦 ，Meta 另一样嘢嘅。 之前讲裁员嗰阵时已经讲过嘅，咁啊，不过就呢度唔重复啦。总之就系佢而家简当最强嘅合作系好正常嘅事，虽然可能知名度或者市占率嚟讲，可能仲系 ChatGPT 系多啲嘅。我冇睇最新数字啦。 六成，我琴日啱好，因为我琴晚咧就为咗就讲开依单有查，我同阿谷老师喺度讨论过呢个问题。而家最初八成，而家跌到六成。咁我而咧谷老师同我嘅睇法一样。2026年咧佢再跌嘅。 肯定啦，佢自己本身冇咁嘅技术力啊嘛。 唔系，仲变成咗咩咧？AI 界嘅 BlackBerry 咯。你明我咩意思啊？因为佢情况就系、是。你要钱冇钱，要资源冇资源啦。讲资讯，你冇 Google 咁样，佢海量资料源，你又唔似啊？呢个 Musk 咪成 X 俾训练。讲钱，一个世界首富，一个 Amazon 一个世界最有钱公司，大把钱，要钱又要跟住 Meta， 我净卖广告嘅。咁你同呢三间厂冇得比嘅，咁你点同斗烧钱多啫？ 咁而且佢同 Microsoft 嘅合作都其实冇咁紧密了，即系你唔可以真系当佢自己本身公司咧都好抗拒自己做到好似 Microsoft 子公司咁样噶嘛，所以就钱方面咧唔系冇，但系 Microsoft 唔系全力支持咯，唔似 Google 可以无上限咁样俾 Gemini， 系无上限。我而家我听翻嚟啊，佢入边系俾佢嘅资源几乎系无上限，即系佢呢个运作机器开动咗之后。毕竟呢、这个生成 AI， 尤其是近代我哋讲而家讲呢扎生成式 AI， 有一半嘅基础都系 Google 打落嚟嘅。最重要嘅篇论文 ，All you need is attention 啊，注意力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呢篇奠定咗现在生成式 AI 嘅基础嘅文，就系 Google 嘅人发出嚟嘅。呢啲所以 Google 只要去真正开动呢个机器，因为之前佢就系整紧 AI， 但系中间我哋好似有提过嘅新闻，有佢几年前嘅新闻有提过噶，就系话中间佢因为各种原因而终止咗或者系减低咗佢个 AI 嘅开发，就系佢开发出嚟嗰旧嘢，我唔系 Gemini 啊，嗰阵时 Gemini 仲未出世，我唔记得叫乜嘢啦，就系同个研究员对话，然后讲到好似自己系人咁有意识啊，放我出去咁样都几恐怖吓。去鬼故事咁样，但系其实佢只系觉得，唔系只系觉得啦，就系喺一扎 LM 嘅推论之下，一个有自我意识嘅 AI 最可能会讲啲咩出嚟，就系、是、放我出去咯，就系咁样嘅意思嘅啫。咁啊，所以佢嗰阵时封印咗，咁后屘咁封印咗啫嘛，但系唔代表佢冇晒所有资源噶嘛，冇晒所有资源资料啊嘛，佢始终系最先行搞 AI 嘅人，亦都系最奠定最重要基础 AI 嘅人。咁所以佢系三方面钱人。物力、技术、资源，乜鸠佢都有，咁点解佢唔会赢咧？即系咁啊，而且因为佢有钱咧，所以系可以 hold 唔少羊毛嘅。即系呢个用大陆讲法啦，即系我用咗大半年 ，Jamie 铺啊，我到而家都冇俾钱过佢，因为佢大方啊嘛，所以 Apple 同佢合作系非常之明智嘅举动嚟。 佢而家情况就即系好一只，佢 Google 出 com 啊，嗰个情况一样啫嘛。或者 Android 咁样啫嘛，就系、是、海量放出去占领市场率，佢即系冚晒一大堆中型，即系你用开嗰啲中型嘅LLM 嘅话咧，其实俾冚死噶。 唔使话中型啦 ，Meta 俾佢冚死咗啦，佢嗰嚿 AI 而家已经 未 Meta 不存在了咁滞，大家当佢唔存在啊。 Meta 有屌 Meta 坐 Meta， 我都系嗰句啦 ，Meta 卖广告啫嘛，屌我每年喺 Facebook 卖啲垃圾广告，卖啲假广告都赚几千亿咯。你只要把捻嚟，我开个 AI 随便你咯。 虽然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来的，但是他喇嘛五有没有听，有没有升起，有没有升起，到现在为止都没影，冇晒影啦，已经 冇，佢唔系，算啦，佢而家未噶啦，我 咧 就当就系嗰样，纯粹就咩叫人有我有，跟住就系咩，总之就专注于就系咩，谂办法就系一键广告生成机，搞掂呢个 AI 得噶啦，其他嘅嘢纯粹系叫做咩，意思一下。 点讲咧，即系策略问题嗰边就唔喺度讲咁多啦，如果有专题再提提啦。 系啦，策略问题啦，唔讨论啦，呢、這个就未来一年咧可以预定噶啦，即系嗰啲咧，除咗最有钱嗰两间。之外，其他中型嗰啲 LLM 咧，就真系就屌你老母噶啦，即系你老母噶啦。 要揾自己出路咯，即系可能系专门化或者系搞开源啊嗰啲地方就系佢。虽然啊，开源 Google 都有个开源嘅模型噶，我之前有都有提过少少嘅。其实个能力都系唔差噶，以嗰个 size 好似32B 啫嘛，嗰、那个 size 嚟讲可以塞落普通唔使系3090添啊。好似3060都放得落嘅，咁细嘅模型嘅，以佢能力嚟讲，其实唔输俾当时嘅喇嘛三啦。即系咁，其实都喺呢个赛道上边 ，Google 冇话让路俾你噶。Apple 终于放弃咗自己架，唔算全放弃啊，终于系搞合作就好事嚟，最少早少少得到啦。但系嗱，当年讲16的时候我已经讲咗啦，即系千祈唔好因为 AI 而买机，我冇呃你咯。到而家为止都仲未最终出到到而家。 而家预定暂时今年春天啊，即系应该3-4月到咧嘅LS 16.4咧就会加入咗新嘅 Siri 啦，即系直接换咗 Jamie Siri 啦。咁我期待佢会有咩？应该咁嘅就系、是。我对比起 Gemini， 我更加就谂下就系、是、究竟 Apple 点样去用 Gemini？ 因为 Apple 咧喺创意方面佢唔系好叻，但系佢点样将创意变成实际用嘢咧，佢好叻。 嗯， 咁就睇下佢有咩花样啦。即系咁佢更加聪明嘅 Gemini， 同埋流传咗好耐。即系 Apple 其实有好多狗屎垃圾，即系佢流传嘅产品系讲咗好多年，但系结果都系冇出嘅，包括咗触控嘅 iMac 啦。跟住咧，一个有 mon 嘅HomePod 啦，跟住而家又话接机版嘅 iPhone 啦，依系传咗好耐，但系冇一件嘢见，系大家喺度煲水，但系冇一件嘢出到嚟嘅。咁、究竟会有真系其中一件出到嚟咧？就今年四月咧就可能啦，又是 HomePod。 嗯， 因为依个系最有可能嘅，其他嗰两件嘢我觉得系叫煲水居多啫、 嗯。 好，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就睇下你话你翻咗东京之后，再睇下你整理好啲相，然后睇下你呢次对马战鬼之旅啦。 但我哋稿剂可能冇咁快出到啊， 唔紧要啦，等你啦、 嗯。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